99.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发生的情节，有秘密，我害怕重演在你身上。 存在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，我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流上心的流上，慢慢的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等红灯变绿灯，慢慢的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等红灯变绿灯，慢慢的等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。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等伤心的路上，慢慢的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等红灯变绿灯，慢慢的等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接受。

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您想跟家人、朋友、爱人说一些话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直接说出你想听的歌，说出你想说的话，点击听主播来告诉我，这样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时互动了。那么好，刚才我们听的一首歌呢，是来自杨洋的微微一笑很倾城，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。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，是来自薛之谦的勇敢一点。 他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，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，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，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。思念三个月有七天，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，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 我觉得我的唱歌应该说认真，我很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去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一定是真诚的东西才会打动。我是唱给自己的，对，我想表达一下，对，我想谈恋爱可以吗？ 勇敢是我今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，因为面对了勇敢。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，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，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决定和抱歉，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，是因为爱你才上演。明天翅膀，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

各位听众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啊，以往暑假呢，重庆渝北67岁的何奶奶的孙子都会来他这里度假。7月中旬呢，何奶奶特意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去接他的儿子，去他儿子家接他的孙子团团。可9岁的团团呢，却不肯来何奶奶家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奶奶家呀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何奶奶很郁闷呀，她说，我会做团团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、回锅肉还有炸酱面，可以像以前一样陪他一起看古装电视剧，讲他最爱听的神话故事，哄小曲儿，唱个小曲儿哄他睡觉。手机和网有啥子好耍吗？我就是想不通呀。哎，这个是何奶奶的心酸透露啊。有人网友评论说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悲哀，我宁愿手机电脑什么都没有，只求能够像以前一样跟外婆待一天，吃她做的饭炒的菜，听她说的故事。还有人说，奶奶呀，快装上 WiFi 吧，赶紧玩智能手机，你会很快的发现你马上就忘了孙子的。90后的童年啊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，但是我们也很快乐呀，田间地头下河摸鱼的。小的时候呢，总会嫌弃老家信号不好，没有 WiFi， 总想回到城市里。其实现在想一想啊，觉得有时间回去休息，看一眼爷爷奶奶也是一种享受呢，还是要珍惜吧。小的时候呢，像现在的小孩啊，都总觉得夏天的标配呢，就应该是空调和西瓜。可是啊，我们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，我们真的很想在有时间赶紧回到老家去看一眼老人，看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。成长之后啊，再回望有祖辈陪伴的时光才是最简单而美好的，失去了就没有人在万里迢迢风雨无阻的只为接你了。所以啊，小朋友们去吧，不要留下遗憾，实在不行你开流量玩嘛。现在听到这首歌啊，是来自郑少秋的《轮流转》。 命运中各自随遇，今天少年人，他朝老年人，不知有没有改变。剩下了多少挂牵，还留得多少温暖，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，失去了就难再现。人群里几多疲倦，情缘中几多爱恋。当一切循环，当一切轮流，始终有没有改变。 前从没记得的我，只不过是偶尔会回过头。我们终将会流离失所，所以彼此才拼命沉默。